师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六面倒数第三行，从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佛此龙王，若利偷盗，积得十种，可保信法。何等为十？一者，资财淫极，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三灭；二，多人爱念；三，人不欺负；四，十方赞美；五，不忧损害；六，善名留步，其除众无为；八，财命色利安乐，辩才具足无缺；九，常怀失意；十，命中升天，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得成佛，得证清净大菩提智。这个一段。这一段呢，世尊为我们开示不偷盗的十种殊胜果报。那么第一条啊，就是财富啊，资财淫极，王贼水火及非爱子，这是佛经上常讲的。才为无家共有，你不会遭这个难啊！王是过去古时候，如果犯罪了，你的家产呢会被国家没收，就抄家了啊！国家没收啊。那么贼是盗贼啊，水火是容易知道啊，会大水漂了，火烧了。非爱子是败家子啊，所以这是五家共有啊，你能够免除这个灾难啊。财富是所有一切众生可以说念念希求的，不爱财富的人很少啊，那是真正有道之人，安贫乐道啊，这种人是极少数啊。我看绝大多数的人呢，都在那里追求财富。财富是不是能追求得到呢？啊，如果说是我们有能力追求到财富，这个圣贤的教诲呀。就可以放弃了。你可以推翻因果的定律了。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事出世间法都不出因果定律。世间法如是，出世间法亦复如是。清凉判华严经，五重因果；智者判法华经，一尘因果。佛法离不开因果，这个道理我们总得要懂得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因不善要想求得善果没有这个道理。圣贤人的教育总结起来，他教我们什么？无非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 这是因呐。啊，帮助我们认识吉凶祸福，吉凶祸福是果。什么是邪？什么是正？凡是与灾祸相应的，果报是灾祸，灾果报是凶，这就是邪，这就是非也。如果果报是吉祥的，是福，这就是事，这就是正的。吉凶祸福，这个定义啊，标准一定要在果报上看。可是果报，佛家讲的多，也讲的很广，讲的很深。果报通三世，现前的福报，将来没有福，这个福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就看现前的社会，你看有很多人少壮的时候发达了，真的是资财盈集啊，亿万财产啊，经营个十年二十年呢，听说他公司倒闭了，亏债倒闭了，破产了。这是我们在现前社会看到很多啊，那他那个发达，他那个财富不是真的，实在讲是给你在眼前看几天而已啊，时间不长啊。如果他这个财富能够绵延他的子孙后代，代代都能够保持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中国古人有所谓，富不过三代啊，这句话的意味深长啊，三代就衰了，就败了，这哪里是真的？这不是真的，三代尚且不是真的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都保不住，可见的更是虚幻了。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福报，这一生有福，来生有福，后世有福，生生世世都有福，这是真的。现在人眼光短浅，只看眼前，这是没有智慧，这是愚痴啊！古圣先贤的教诲不是没有道理，如果没有道理，它怎么能够绵延几千年？这几千年当中都没有一个聪明人啊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古人这个教诲揭穿推翻。到你这种这个时候，你聪明，你能够把它否定掉吗？我们要多想想啊，古人教诲当中决定不掺杂私人的利害，他跟我们无亲无故啊，他不求我们任何一点点 报仇啊！啊，不但在物质上供养，他不需求。我们后世对他礼敬赞叹，他也不求啊。啊，真正到无所求啊！无所求，那个话是真话。凡是有所求的、有条件的，这个话未必是真的。啊，无条件、无所求，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对一切众生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哪是善知识，哪是好人，啊，哪个是恶人，要有能力辨别。所以他们的这个看事情看得透彻，对于因果的理论、因果的事实，因果的转变、因果的相续、因果的循环，他们看得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所以指导我们一个总原则，种善因呢一定得善果，不善的因呢决定有不善的果报。圣人所以成为圣人，贤人所以成为贤人，都不出这个道理啊。财富怎么来的呢？财布施来的。财布施是因呐，财富是果报啊。果报好不好呢？很难说。我过去在讲经里头也常讲啊，你这一生得财富，是你过去生中修的这个善因啊，你今天得的果报，果报现前了，是福是祸很难讲啊。问题呢，你有没有智慧？用钱是智慧呀。你要没有智慧的话，你的钱用得不恰当，就造罪业了，那就变成祸了，就不是福了。啊，几个人会用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会用钱的是要靠大智慧。大智慧还是从教学当中得来的。归结到最后是个教育问题。吉凶祸福的关键在教育。人有智慧，自然能够去吉避凶。而去吉避凶的手段，决定又是在断恶修善。你因果才相应啊！再破迷开悟。这真正能够离开凶灾啊，去向吉祥啊！这是圣贤的教诲。下面讲，王贼水火及败家子， 这些都是自己过去今生给一切众生借的不善的缘呢，造成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生活在世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能不谨慎。菩萨绝对不会给一个众生去借怨。借怨呢，后面总会遇到冤冤相报。这个无家是冤冤相报啊。你给人借好缘，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。所以财富真正的福报是财富与社会大众共享，这是真正的福报啊！而不是一个人独享啊！你发财了，别人赞叹，别人欢喜，为什么呢？他沾光嘛。你肯散财啊，中国在古代真有智慧会用钱的范蠡也，吴王夫差的一个大夫啊，勾践复国之后他离开了去做生意做买卖去经商去，没有几年呢，发达了，发大财了，发了之后他散财到处布施，把这个钱通通布施尽了，再从小生意做起，过几年又发了，命里有嘛，命里有丢都丢不掉啊。发了之后再散，三聚三散，所以中国大陆上供财神呢，供范蠡。在台湾供财神是供关公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来的。供范蠡有道理。他是我们修集财富的一个典型人物。真正是财富人的模范呐！肯帮济苦难众生。所以财你尽管去散，散不完的，越散越多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马来西亚丹斯里李金友，他做得很如法。他是私人企业。我们到古晋所以看他这一片荒山他买下来了。许多人都说你这个决定赔本，你不会有前途。他经营六年没有赚一分钱，都在那里赔呀。这个山没有开幕啊。六年的经营，附近十几个村庄，这十几个村庄人都打猎的。打猎不是好事情啊。他把他们的猎具统统收买过来，把他们这些人呢，统统的找到山上，分配给他工作，做他公司的员工，给他很好的待遇，他可以养家，不打猎了。前面我们讲不杀生呐，这一个地区的人不杀生了，不但不杀生呢，吃长素，山上员工三百多人， 终年吃长素。他说最初这些人不习惯啊，吃素不习惯。他说半年之后啊，他们很欢喜了。他说为什么呢？皮肤改变了，脸上皱纹没有了，啊，这大家高兴啊，啊，所以现在欢喜吃长素。你想想看，这十几个村庄，他布施这么多人，啊，这么多人感激他、感恩他，都做他的护法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山庄呢非常安全的，不会有坏人进去啊。啊，这村庄都是保护他们的。所以一个人有福，整个地方人都得福报，都享受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决定不是为一家，啊，为你这一个小团体，不是的，对整个社会，对一切众生做出全心全力的奉献。他后面的福报不可思议啊，这是出自他内心的啊，他做得心安理得，做得非常欢喜人必须要有大菩提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！可是如果有丝毫要占众生便宜，这就犯了偷盗戒啊！偷盗叫不逾矩啊！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得到全世界人的赞叹，我们是不是为了啊祈求这些赞叹来做的？不是，你赞叹也好，你回报也好，与我不相干。我仔细衡量这个事情该不该做，衡量的标准是对社会、对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繁荣幸福，与这几个条件相不相应？如果相应，应当要做啊；不相应，我们决定不可以做。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啊，啊，我们今天看到世界要遭大灾难，这种征兆，灾难的征兆，全世界有智慧的人啊，政治家、科学家，各个行业里头都能够深深的感觉到了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！我想了很久啊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教育彻底失败，圣贤教育丢掉了。中国把圣贤教育丢掉了，西方把宗教教育丢掉了，啊，不再相信啊经圣经的话了，所以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世间有灾难，啊，家庭教育没有了，学校教育没有了，社会教育也没有了，宗教教育也破产了，这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今天联合宗教，团结一些宗教，啊，我帮助他，提醒他，我们一定要重视宗教教育， 啊，不能够一昧在宗教仪式上去做。啊，有仪式没有教育，人家说我们是迷信。啊，必须恢复宗教教育啊，来团结族群呢，弥补圣贤教育大众啊，把它忘失掉了。从这个地方来恢复，来提醒啊，唯有真正恢复圣贤教育，这个世间灾难才能够避免。啊，心量一定要大，不能只为自己。我们现在帮助别的宗教，帮助别的族群，帮助别的国家。啊，这个心马上就不高兴了。我们这个世界要同归于尽，最后是毁灭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。全世界别的地方都毁掉了，你这个地方也保不住。啊，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一样。啊，我们这是个头部，我头部全身都烂掉了，你这个头能活得了吗？佛给我们讲的更广大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法身。所以经典常讲心包太虚两周杀界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绝不能顾只顾自己，要顾全整个大局，大局是全世界。齐心动念为整个世界着想，整个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我们大家都得福。啊，哪个地方有灾难，与我们都有密切关系关联。啊，我们也想逃避，不是个容易事情。无论在理论，在现实上是，都不能成立。啊，今天全世界是一体，啊，要有宏观，要有真实智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